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7:02，欢迎大家呢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也是我们燃在东京东京奥运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 又是我们两个人在早晨陪伴大家。好，昨天呢咱们的奥运健儿已经是在东京奥运会赛场当中 有所亮相了， 但是比较遗憾就是这个成绩不是很理想。 咱们中国女足呢最终这个一大比分0-5的比分输给了巴西女足。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和女足姑娘们昨天这场比赛有关的，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块探讨一下，中国女足大比分输给巴西究竟是真实的差距呢，还是存在 X 因素啊。 另外呢在今天下午的4:30的时候，是吧，咱们北京国安队将会在中超联赛当中亮相。中超呢也是3天一赛，这个比赛的节奏和现在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始的节奏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了，大家呢要慢慢的熟悉这个3天一赛的节奏，就像赛前主教练比利奇所说的，会经常和大家见面。那今天又是下午场的比赛，又是在外场啊，那么国安队迎战亚太能不能拿下3分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是的，那与此同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首先要去回顾昨天下午中国女足的那场首秀哈，找找原因，找找差距，也去探寻一下这个 X 因素是否存在。除此之外呢，在东京零距离的环节当中，我们也会去关注前方的记者。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冬奥会前方报道团队呢，昨天已经抵达驻地了，这一路路上他们都经历了哪些，花了多长时间才走出机场，我们稍后会听到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录音报道。 另外呢在极速锐评这个小栏目当中呢，将会关注一下奥运会的乒乓球比赛，因为乒乓球项目的抽签已经出炉了。再有呢在非奥运的项目的当中，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北京国安队将会在今天下午4:30来迎战长春亚泰。而在冬奥会方面呢，2021年的冬博会9月初将会在北京举行。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燃在东京东京奥运特别报道，依然是2个小时的时间啊，从这周一开始，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我们节目的运行时间了。在4个时段当中，2个小时将和大家共同的来展开交流。不过呢在关注这些体育消息之前，还是来关注一下河南的这个疫情河南的灾情。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的消息，16号以来本轮强降雨造成了河南省25人遇难，7人失联。那么另外在东京征战奥运会的中国体操运动员卢玉飞啊，他也是通过录制视频的方式来为自己的家乡加油。 中国体操队运动员卢玉飞，此刻我正在进行东京奥运会的赛台训练备战。昨夜至今，我在网络上看到郑州和河南全省遭到特大暴雨的侵袭，我一直在为全省人民家人亲友担心，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可以一起携手度过难关。我在东京和你们一起加油。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Bom dia. 明亮的阳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早安，奥运也。 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奥运的这个小板块啊。中国奥运军团昨天呢是迎来了首秀，中国女足在第一场比赛当中0-5不敌巴西女足，小组赛遭遇了首战失利。那第五次参加奥运会的巴西队的队长马塔呢，在比赛当中是打进了2粒进球。 那赛后呢，中国女足的姑娘们也是认为这场比赛呢，咱不要再去 总是记挂于心里了哈。 嗯。 放下包袱，我们还有第二场，还有第三场比赛要去面对。我们现在呢也来听一听女足队员们赛后他们感想是什么样的。 对，我们准备了一个月，但是我们今天没有100%表现出来，把训练东西拿出来，我们有劲儿没劲儿，没劲儿数，而且很难受。 我觉得我们要尽快从这个失利中走出来，然后下一场继续加油，然后拿下比赛。 其实大家都看到我们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就是大家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包括我们这些主教练的平时所训练所要求的一些东西，把这些技战术东西给打出来了，我们也制造出了很多的威胁球。那可能在处理球方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成熟，还不是那么成熟，那么娴熟，所以会在场上有很多不必要的失误，才导致很多时刻我们被对手给反压制过来。 这场比赛呢，确实就像在微信当中啊，有一些咱们家里人所提到的，像北三就说了，马老太太马塔啊，真的是宝刀不老。其实，在场上还有比马塔年纪更高的球员，达到了43岁的福米加。另外呢，像工体老球迷也提到了，女足输球呢，可能赛前想到了，但是没有想到输这么多，0-5输给巴西女足。那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主教练贾秀全也表示说，要跟国内的球迷说声对不起。同时呢，贾指导说，责任完全在教练组和队员，没有关系。 比赛我们自己发挥的应该还可以，球员也非常的尽力，我觉得还是这样。球队输球责任肯定是在于主教练，所有的责任呢都在于我，毕竟还没有练到位嘛。我们会全力以赴对待每一场比赛，尽心尽力对待每一场比赛。我觉得只要是我们姑娘在每一场比赛当中有进步，我觉得这就是最可惜的。再次跟大家说，跟国内的球迷说对不起，这球输的责任完全在于我，队员没关系。 不管说最终的责任在谁，这场比赛的失利呢，让咱们中国女足在奥运会小组赛当中的前景也是变得比较的不乐观。 那一抹绿的风情，他说不许喷女足，但当然也不能夸哈，这还是实力不够，人才凋零，这是悲哀，但是不是一个发泄的话题。 但是大家对于女足总体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这个环境比较宽松的。说到实力不够，人才凋零，整个踢球的人数不多，男足啊也是类似的，只不过大家呢对男足的要求相对会更高一些。 说起来更头疼呢。 对，就是我们的男足运动员的注册人数和身边的日韩相比，也是基本上1:10几，甚至1:几十这样的一种比例关系。甚至这个比例关系并不是比女足啊这个比例更高，反而呢有的时候比女足的注册人数比例更低，但是中国男足承受的压力显然就更大了。当然昨天这场球如果大家看了，可能心情会比较的复杂，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实力上确实不如巴西，但是呢也不应该是这么大的一个比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咱们中国女足也有机会， 这就是存在了 X 因素了啊！我们确实是有机会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可以说这个四个门柱哈，是女足昨天进攻最精华的一个片段。如果说这四个门柱当中能够换回来一个进球，那就我们这心情可能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复杂了。而且呢，这个进球没准还能打乱这个巴西队的情绪，让比赛呢甚至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完全换了一个走向。不过很可惜，昨天这个幸运的女神没有站在中国女足这一边，导致我们最终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比分。 你看8338说呢，别说那四个门柱啊，丢五个自己一个没进啊。但是呢，如果说这四个门柱是巴西打的呢，咱要进一个，那不就1:1了吗？ 就没那么多如果嘛。 五以内的算数我还是算得清楚的，是吧？但是确实在体育赛场当中呢是没有如果。而对于这场比赛，前国脚张彤也是做出了自己的点评。中国女足呢，他认为还是基本上算是正常发挥吧，拼搏精神可嘉，但是实力上确实和对手还是有差距的。 其实我觉得中国女足表现还是正常了发挥的球队的水平。 你要说比赛当中有哪些不足的话呢，可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跟巴西队在个人能力上面，尤其是在中前场队员个人能力上面这种差距。那么在本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也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机会，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们还是看到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在不断的去寻找和创造这些机会，通过我们一直以来去延续的这种传控配合打脚下啊，从细腻的这种传递寻找这种突破的机会。虽然今天中国女足是大比分的这个失利，但是我个人认为其实输一个球跟输五个球这种之间的差距并不是说有多大吧，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跟巴西队从世界的排名来讲其实差很远，那么这些年的这种发展，巴西球员的这种个人特点，本身我们之间差距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能够跟巴西这样优秀的球队在同场竞技，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我们是希望在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去更好的学习对手，和对手进行交流，来缩小我们的差距，来找到我们的不足，以后去弥补去发展。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女足其实面对比赛心态都是比较平稳的，能够更好的去调整比赛，而且从比赛的一开始到比赛的最后都能够顽强拼搏，不放弃每一分钟。 确实呢，就像张彤所提到的哈，就即便是在比分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咱们的姑娘们还在场上去拼，但是并没有展现出来像昨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连线的时候所期望的那样，面对高龄的巴西队，中国女足在下半场比赛并没有把体能或者跑动的优势展现出来。这支巴西队呢，有很多咱们球迷非常熟悉的名字，43岁的福米加，35岁的马塔，包括他的防线，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最年轻的拉法埃尔，在上个月也已经过了30岁的高龄，这一套防线达到了128岁、这个这么高龄的防线咱们也没有把他们跑垮。 可是这不是也变相的说明这巴西女足其实也是人才凋零吗？都 新人没有涌现是吧？ 对呀，这也是一个问题哈。 但最终呢，实力或者比分决定一切。即便说呢，他们没有更多的新人，即便是依然老将打天下，他们的实力在下滑。但是对于中国女足现在的这一套阵容，贾指导带的更多的年轻人出来比赛的这套阵容呢，还是占据着场上的优势，以及有一定统治力。 上李哥。 可以啊，听听昨天夜话当中咱们的嘉宾李哥怎么来点评贾指导的战术。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贾秀全啊，过高的看重了自己的实力，制定了一个跟自己现有这支中国女足的能力不太相匹配的一个战术啊。你比如说这场比赛在开场啊，上半场下半场两个开场他打得非常的凶啊，这个阵型踢得非常靠前，所谓的叫高位逼抢。那么这一招呢，应该说对于多少平均年龄要比我们大了很多的巴西女足呢，上来以后呢，确实有点没想到我们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战术啊，一时被打的呢有点手忙脚乱啊。上半场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罚了一个前场任意球，而且一度呢让对方在自己的半场都很难出球啊。这个确实，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自己这种打法，并且能把它贯彻始终的话，那就是我们绝对的实力和能力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但可惜的，这只是昙花一现，就是你现有的这种能力和战术跟你自身的这种比赛经验、比赛心理啊、比赛能力等等，它没有成一个正向的匹配，那必然后面是出现这种0-5的这种惨败。所以这个惨败我觉得已经超出，比如说输个0-3、0-2，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比分。因为在上届这个巴西本土进行的里约奥运会上，我们跟巴西打了一场比赛也是输了个0-3。你像那种输，那种比分，我觉得它属于一种正常的一种足球比赛的这个范围。但是一场比赛如果说输个0-5，是吧，一球未进，你还跟那个赞比亚都不同，赞比亚输荷兰他起码输个3-10，他还能进仨球。中国女足你一个球不进被对方打5个球，那这个必然是主教练在战术的制定上出现了失配、失当、失错，高看了自己，低估了巴西队。 这个指责就挺严厉的了啊，也完全将这个昨天的失利 主要的责任是放在主教练贾秀全的身上。 你看唯有战斗在微信当中也提到了错误的选人，错误的战术，打了一场错误的比赛。8338也说呢，咱们有三个失球啊，都是新人的失误，这五个失球呢其实也都跟自己的失误有关系，所以教练还是要承担责任。但我觉得比较现实的哈，就是像杨阳洋所说的，因为咱们中国女足进奥运会的赛场也是涉险过关啊，面对韩国那场比赛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激动，但同时呢也应该通过这场比赛看到我们和世界高水平的差距。他说对荷兰不乐观，荷兰最后一场下一场打赞比亚可以拼一下，但是呢赞比亚呀昨天打荷兰在场上的这种跑动能力对抗能力也并不是那么简单。 总结了一下，我觉得现在听众朋友对于女足还是挺保护的吧。都在说不要过于指责女足了啊。还有像有朋友说，我宁可看到女足继续大败，也要打出这个血性，展现女足精神，不要死守，一点进攻都没有。 怎么说呢，把这个话咱们留着将来在男足十二强赛的时候再用吧。 对男足也温柔点。 对。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女足方面的相关消息。那这届奥运会呢，我们刚刚介绍咱们和荷兰、巴西以及赞比亚是同在 F 组的。那根据规则，小组前两名是可以直接出线的。三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同样也是可以出现。分析一下我们所在的这个小组，赞比亚的实力呢相对是较弱的，首场面对巴西我们没有能够拿到分，那这也就意味着女足姑娘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呢需要和实力明显高出一截的荷兰队殊死一搏，争取拿分，否则呢咱们就彻底没有这个出现权了。 但是第一场比赛0-5输给了巴西之后呢，于在净胜球这个环节当中可能和其他小组的第三相比会处于劣势。中国女足的出现的前景是并不乐观的，但是希望姑娘们在下一场比赛面对赞比亚的时候能够拼尽全力打出自己的精神风貌吧。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女足消息，就在中国女足奥运会赛场当中面对巴西队的比赛的同时，几乎是上海足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现年26岁的唐佳丽加盟了英超热刺女足，双方的合同期为一年。上海农商银行女足的19岁小将沈梦雨是加盟了苏超的凯尔特人，这也是在前一段时间中国足协所推出的留洋计划当中的组成部分。首先呢是沈梦露官宣加盟了葡萄牙体育，随后呢苏超的凯尔特人和英超的热刺也先后官宣了沈梦雨和唐佳丽的加盟。那这些姑娘们能够走出去到欧洲的职业俱乐部去效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提升中国女足竞争力的一种做法。前国脚张彤也说要鼓励姑娘们走出去，当然留洋也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 中国的球员能够走出国内到这个更好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为我们积累更好的经验，我们也鼓励更多的球员能够走出去。这些球员未来的那个路可能非常的艰辛，但是他为我们后来的这些女足姑娘们以及女足的发展创造了这个更好的这个先驱之路。那么可能面临的挑战，除了从竞技水平上我们要更多的向顶级这些球队和优秀的球员去学习，就是生活上我们还需要更加独立，更加具有这种学习能力，能够更好的去适应。我认为球员留洋其实需要克服太多东西了，大的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是一些教练的战术理念，你要去适应球队其他球员的这种性格呀、风格呀，你要去适应，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最难的对于我们中国球员来讲，就是我们在国外的这种独立的生存跟思考的能力。那么我们要应付生活，我们首先要能让自己在国外的生活是充实的，这样我们才不会被这个孤独感所占据，之后影响你在这个足球道路上中的这个过程。那么其次呢，饮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美食太多了，出去之后我们要适应更加职业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标准。 也给即将留洋的姑娘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啊，就是尽快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环境，包括训练的环境。 其实当时呢，像王霜啊，包括这个去拜仁慕尼黑的咱们的这个门将，都是到了那儿之后， 需要适应当地的语言环境，需要适应当地的饮食环境，咱们也没有更好的保障团队来保障他们在当地几乎是一个人面对一个全新的氛围，非常非常困难。也希望在这一次裹脚留洋的计划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后勤保障，保障姑娘们留洋的生活和训练。 是。再来看一看昨天进行的其他场次的比分情况。那么同组也就是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呢，荷兰女足是以10-3的比分狂胜了赞比亚。所以目前在咱们这个小组呢，荷兰队是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巴西，排在 F 组的首位。昨天的冷门还挺多的，美国女足0-3不敌瑞典女足，这也是一个超级的大冷门。同组另外一场比赛，澳大利亚队2-1战胜了新西兰。还有东道主的比赛呢，东道主日本女足昨天面对的是加拿大，最终呢双方是以1-1打平。这个小组的另外一场比赛，英国队2-0击败了智利队。所以女足这方面第二轮的比赛哈，将会在24号开打。那今天呢，男足的较量就要展开了。今天上届奥运会冠亚军得主巴西和德国队将会狭路相逢。 这是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前进行的一些比赛。当然呢，在昨天进行的女足比赛也确实是爆出了一些冷门哈，看看第二轮比赛当中还会有怎么样的这个比赛结果出现。那下面的时间就进入我们的东京奥运倒计时。 东京奥运倒计时， 进入东京奥运倒计时。今天呢，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就剩下一天的时间了。在明天晚上的时候呢，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会举行。 还挺期待的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看一看现在中国军团的备战情况怎么样。那这几天呢，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一直在东京的比赛场地克服着当地高温的天气进行适应性的训练。中国女子曲棍球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于波川带来的录音报道。 尽管位于东京的大井曲棍球竞技场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不过中国女子曲棍球的姑娘们依然在积极地进行着训练。 不热，在上海都这么热，我来这儿已经很凉快了，这已经很凉快了。 而这要得益于此前他们在上海崇明岛的高温条件下进行的集训。在来到东京之前，他们已经对于气候条件做足了准备。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主教练王阳， 总体来讲，我认为我们来了以后还是比较适应的，因为我们前段时间在上海训练，和这里的温度啊、湿度啊都是差不多，所以呢，我们来了以后，经过两次训练，现在队员对气候的情况基本上适应。 近期中国女曲的训练目的主要是适应场地的球速和弹性，以及破紧逼和攻防转换的战术演练。 现在应该是要比前一段时间好得多。我想呢，后边还有4次训练，那么通过4次训练，我们再把整体的状态再逐渐的，希望能在我们开赛之前调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也希望在曲棍球的比赛当中啊，咱们的姑娘们能够调到最佳状态。但是一说到这些集体项目、球类项目，往往都是女队啊，咱们女队的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实力会更强一些。 我刚刚还想呢，这个中国男足要是和巴西男足踢一场比赛，这比分也会是0-5吗？ 不会，咱们是0-1输过。 这么好的成绩呢？继续来关注其他代表团的情况。那昨天美国代表团是公布了他们的开幕式旗手，本来以为呢会由这个杜兰特担任的，但结果并不是这样。最终呢是由他们的棒球选手艾迪阿尔瓦雷茨和女篮的球员苏博尔德担任。那么之前盛传的这个杜兰特，我们将不会在这个代表团的最前方看见他了。 但是还是挺期待，就是这个双旗手哈，双旗手到底两个人怎么打旗的， 是都举着国旗，这也不太合适吧。 所以呢，在明天晚上进行的奥运会的开幕式就将会为大家揭晓答案了哈。另外，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东京奥运会再一次爆出了运动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消息。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有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的男子沙排选手在抵达日本之后被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目前已经被隔离。尽管呢，官方没有透露他的姓名哈，但是其他的运动员就给透露了，说确诊的美国沙排运动员是泰勒·克拉布， 另外呢，特里伯恩将会顶替克拉布和捷克吉布来搭档参加这个比赛。另外此前啊，像捷克沙排的主力佩鲁西奇和教练也被检测出阳性，这让捷克的沙滩排球是遭遇到了重创。因为一旦被确诊为阳性的话，将会有10天的隔离期，10天之后呢再进行第二次的再确认核酸检测的结果，那有这个隔离的时间，将会让运动员错过本届的东京奥运会了。 是的，那么因为查出了新冠阳性的这个运动员呢还是挺多的。昨天国际乒联也发文宣布，捷克选手帕维尔新冠检测呈阳性，现在已经被隔离了。那根据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特殊规则呢，他在乒乓球比赛当中已经被标记为这个DNS， 也就是放弃参加比赛。还有来自于荷兰女子滑板运动员肯迪亚格布，也宣布自己这个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需要隔离10天，也是因为这个需要隔离啊，因此将会错过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除了有这个新冠肺炎疫情不能参加的，还有药检呈阳性的。昨天呢，澳大利亚马术运动员杰米就是因为这个在可卡因检测当中是呈阳性，因此呢是被东京奥运会马术队给除名了。那么澳大利亚马术协会之前也表示说呢，在6月份进行的一次药检当中呢，他的 A 样本当中的可卡因代谢物呈阳性，那是不是就说明他这生活当中存在着一些非常恶劣的生活习惯哈？ 对， 所 以呢，这个克蒙德啊也因此被禁止参加东京奥运会，但是呢，他有权要求对自己的 B 样本进行检测和分析。不过不管怎么说，他已经肯定无缘本届东京奥运会了。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还会持续的关注目前疫情的发展状况，而且呢，因为疫情的原因，缺席本届奥运会的选手现在也越来越多，所以在前方我也看到，微信当中家里人1592就说，希望咱们的运动员平安回来就好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一个非常顺利的情况下，完成本届东京奥运会的比赛。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我们的胸肌畅销。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欢迎进入今天的东京零距离啊！在东京零距离当中呢，我们将会更多的通过前方的记者报道团队来了解东京奥运会的消息。 昨天下午咱们的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东京奥运会报道团队已经抵达到了前方的酒店驻地。那具体啊，他们在这一路上都经历了哪些，花了多长时间，是从这个飞机下了飞机到出了机场啊，那么前方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本台记者齐良博带来的录音报道。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记者齐良博， 现在呢是东京时间的凌晨3点，我们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之前抵达了我们这次采访东京奥运会的酒店驻地。那么我们呢是在7月21号中午11点左右在青岛的双流机场，也是在历经12个小时的行程之后啊，终于是抵达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次东京奥组委的一些防疫措施。那么从上飞机开始呢，比如上飞机之前要用这个消毒液去进行洗手，在飞机飞行的过程中呢，全程都会要求我们佩戴口罩。另外呢，就在入境的之前要填写各种文件和资料，了解像你14天之内的这个身体情况啊，包括是否有一些身体健康上的反应，或者说是非正常的一个状态。那么在下飞机之后呢，不仅我们要提供96小时和72小时之内的2次核酸阴性证明，我们还要现场进行核酸的检测，在拿到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后才可以办理相关入境的手续，包括像激活奥运证件啊。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有大概5到6个小时。那在入境日本之后呢，东京奥组委也是非常的贴心，首先呢把所有入境的记者呢通过一辆统一的由奥组委统一的这种大的这种巴士，把我们呢带到了一个应该叫统一集合地点，那由这里呢再由专门每一个人送往各个媒体居住的这个酒店。应该说整个过程做的还是比较的贴心，也尽量是满足防疫上避免人员聚集的这么一个要求。那说说我们这次住的一个酒店，我们住的酒店呢是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媒体指定酒店，也就是说只有媒体才可以住在我们这个酒店里。那么酒店的位置呢也是位于郊区，离东京奥运会的主新闻中心 MPC 的距离不远，大概是15分钟左右的车程。进入到房间之后呢，第一感觉就是收拾得很细致。那么我跟李维应该是同住一间房间，感觉房间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可以满足我们基本的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当然尽管我们现在抵达了东京，那未来的3天呢，我们将严格的按照东京奥组委提出的要求进行3天的隔离。那么我们也将错过去现场采访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以及很有可能错过中国代表团首金的这样一个比赛。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啊，也将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东京前方感受。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新媒体的平台也能看见四位记者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vlog 啊，从他们坐上这个复兴号前往青岛，再一路呢到达这个东京，都是有这个视频去呈现的。就像刚刚小齐说的，虽然有可能会错过这个开幕式，错过首金的诞生，但是呢他们也会用不一样的方法，也就是这个视频的方法，去给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东京，不一样的视角。 当然到达东京之后呢，还会有很多属于东京奥运会的一些元素，属于日本的元素哈。作为奥运报道的新人记者金泽也是第一次来到日本啊，作为一个90后，他对日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也来听一听金泽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在昨天晚上，我们的东京奥运会的报道团队是终于到达了东京。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报道奥运赛事，同时也是第一次踏上日本这个国土。如果说我对日本的一些印象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日本的动漫，那么为什么想到漫画了呢？因为我们在今天出关的过程当中，在日本的成田机场就看到了许多和动漫有关的元素，比如说游戏元素马里奥，比如说用 Hello Kitty 这样的形象的动漫的角色来提醒我们一定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注意防疫。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样的漫画的文化是体现在各个方面的，当然也包括体育，比如说像棒球英豪、足球小将、灌篮高手这些体育动漫基本上是伴随着我的青少年时期的。所以在没有踏上这片国土之前呢，我对日本的印象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这些动漫。那么渐渐的通过这些动漫，其实我也了解到一些关于日本的这样的动漫文化，以及日本的动漫体育文化在这个国家它的根植之深。其实它不仅仅是用漫画这种手段收获了一大批的忠实的粉丝，而且是让很多人从此爱上了这些运动。比如说去年1月 第98届日本的高中足球全国大赛决赛是吸引了50,000多人在现场观战，而进入总决赛的静冈学院是3-2战胜了对手。那么这个学院是从4000多支球队中脱颖而出，可见日本校园足球文化的发展之深。那么同样还有另外3个字，甲子园也是日本的一个代名词。比如说在去年官方统计的第101届赛事当中，总入场的人数达到了84.1万，并且是12年超过了80万人，总门票的收入达到了6.5亿元。所以说在这届东京奥运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会同样的来关注，在这样的漫画文化与体育文化相结合的情况下，日本的体育到底发展如何。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进入今天的极速锐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签表昨天是出炉了啊，谁来阻击东道主，现在这悬念也展开了。张本智和是落到了男单头号种子樊振东所在的半区啊，伊藤美诚呢是避开了陈梦，落入了孙颖莎所在的女单的下半区。 那作为拥有男女单打前2号种子的队伍，中国乒乓球队呢占据着那个很大的优势，也占据着这个上下半区各有一人把守的好优势。女单这边呢，头号种子陈梦的潜在对手包括了德国的索尔加啊，中国香港的杜凯琴，还有日本的石川佳纯，或者说呢是中国台北队的郑怡静。2号种子孙颖莎呢，预计在半决赛当中将会面对伊藤美诚之前啊，还有可能需要先击败韩莹或者冯天薇。 对，对于这个签表的解析呢，我们也来听一听新京报的记者孙海光他从东京前方发来的分析。首先呢，先来说一说在女乒这一边吧，女乒的目标肯定是会师女单的决赛。 东京奥运会啊，乒乓球比赛的一个抽签仪式啊，是在当地时间晚上6点钟开始的。其实啊，对中国媒体和中国球迷来说啊，最关注2点：第一，张本智和放在上半区还是下半区？他是打马龙呢，还是打樊振东呢？第二，伊藤美诚放在上半区还是下半区？他是打陈梦呢，还是打孙颖莎？我们可以先来聊聊女单方面啊。女单签表出了以后啊，我觉得日本球迷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伊藤美诚啊是分在了下半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他分在上半区的话，他半决赛的潜在对手是头号种子陈梦啊。他跟陈梦战绩怎么样呢？0-4，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胜算可言。他分在下半区呢，他的半决赛潜在对手是我们的二号种子孙颖莎啊，虽然也很难打，但是呢，毕竟在之前的7次交手过程当中啊，伊藤美诚赢过孙颖莎2次，好歹还是有一点点的经验的。不过啊，话又说回来，其实伊藤美诚分的上下半区对国乒队来讲是无所谓的啊。我们国乒队的目标就是陈梦孙颖莎会师决赛，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个目标。所以不管他伊藤美诚分在哪儿啊，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他挡在决赛门外。这点我还是相信我们女队是有这实力的。虽然说这两个姑娘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是从整体的实力来讲，包括从我们国乒队的准备来讲，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女单方面的签表的解析。那么 没办法，咱们这个王者之师就是这么霸气哈、一说抽签之后，咱们想的就直接会师决赛。 是，虽然说是两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哈，但是其实我们在国内见到的这个大场面多了去了。 对，在男单的抽签方面呢，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是前2轮轮空，第3轮第一站需要战胜资格赛晋级的选手哈，1/8决赛的话，很有可能会对阵葡萄牙的2014年欧洲杯的冠军。弗里塔斯1/4决赛有可能是韩国的郑荣植或者德国老将波尔。上半区的另外一个1/4区拥有中国台北队不满20岁的林君如和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这两名00后目前呢实力也都不俗，谁能够冲出青春风暴然后去迎战小胖啊，这是这个分区比较大的看点。 还有坐镇下半区的马龙，同样也是前2轮轮空。法国的西蒙高茨，中国香港的黄镇廷和瑞典的法尔克，是他在1/4区可能会遭遇到的对手。而他的半决赛对手呢，很有可能是韩国的张宇珍和德国的奥恰洛夫，在他们俩之间去产生。 哎，一听这个德国这两个，也都是这个名字 念了 很多年，是吧？老几 位 啊，波尔啊，奥恰洛夫啊，就 当年那个我记得是王浩唱歌的时候，那时候 就是他们俩的时代， 奥恰洛夫是吧？现在呢都已经咱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了，这就是咱们王者之师的人才储备啊，非常的雄厚。来听一听孙海光对于男单的签表分析。 聊完了女单，我们再来看看男单。这次我们男单也是有两名球员参加啊，樊振东和马龙是分列上下半区啊，是一号种子和二号种子。相比较而言，马龙是抽了一个上签啊，他这个下半区啊基本上没有强手。大家相对熟悉的球员有谁呢？有瑞典的法尔克，有德国的奥恰洛夫和巴西的雨果。这几名球员在当下的男子乒团来讲都不算实力特别强的，所以马龙我觉得他在晋级决赛之前是不会遇到特别强的对手的。相比马龙而言，樊振东这个签就有点硬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下男子乒团两个优秀的青年球员张门之和和林云茹都被分在了上半区啊。不过当然有个好消息啊，这两名球员将会在八强赛碰面，所以说只能有一个人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除了这两个人呢，德国的波尔包括韩国的郑容植都被分在了这个上半区啊，所以樊振东啊这个签表是有点硬的，他很有可能在半决赛当中啊碰到张门之和。不过我们要坚信啊，国乒队是有这个实力的啊。正如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说的，樊振东是世界第一，马龙是当下技术最全面的一个球员，两人镇守这个上下半区，我觉得会师决赛是没有问题的。 也是会师决赛是没有问题的啊。 我特别喜欢看这个日本媒体在一到有乒乓球比赛的时候的这个措辞啊，特别有意思。马龙好像被称为是什么霓虹国的狙击者。以前张继科的时候好像也是被称为什么霓虹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比喻啊特别有意思。那么在今年这个奥运会期间呢，我估计他们的媒体啊又会给咱们的这个选手起各种各样的外号。 对。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混双的比赛咱就没办法包揽了是吧，没办法会师决赛了，因为每个国家只允许派出一对组合。咱们的许昕和刘诗雯将首战是代表加拿大，出战的王真和张默。其实呢许昕刘诗雯这一侧没有什么太多的强敌哈。孙海光也分析，新闻组合遇到了一个好签儿，日本组合也就是水谷隼和伊藤美诚，有可能他们会在这个半区遭遇到挑战。 我们再来看一下混双，对国乒队来讲啊，许昕刘诗雯应该是抽了一个好签的，他们是以头号种子分列在上半区啊。这个上半区唯一能对他们造成威胁的是中国香港组合黄镇廷和杜凯琴。在来东京之前呀，国乒队一直是在威海集训，这个中国香港队啊也是跟着国乒队在香港集训的。许昕刘诗雯跟黄镇廷杜凯琴有过交手啊，是取胜了的，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半决赛之前或者是决赛之前，许昕刘诗雯是没有对手的。相比较而言啊，分在下半区的东道主选手水谷隼和伊藤美诚签表就相对偏硬一点啊。林云茹和郑怡静是在这半区，另外德国的组合、韩国的组合啊，这都是混双比较有实力的，他们也都在这个下半区。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水谷隼和伊藤美诚的，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从下半区突围出来的，跟许昕和刘诗雯会师决赛，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预测。至于男团和女团的签表，大家应该是很平静的啊，不管什么签表，应该是没有任何队伍能撼动国乒男女队的一个整体实力，这也是国乒队金牌最稳的两块。 团体赛呢是八月一号开始，男团形式和五年前一样，中韩坐镇上半区，日德把守下半区。那相对而言呢，瑞典和中国台北在下半区爆冷的可能性更高。女团的签表当中呢，中日分别在各自所在的上下半区独领风骚，他们在决赛相遇之前很有可能会分别对上韩国和德国之间、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之间的胜者。那么这届奥运会乒乓球赛呢，将于7月24号，也就是后天开赛啊，后天的一早开赛，将会进行到8月6号，是五届奥运会以来这个整个赛程最长的一次。 赛程长一点对咱们来讲挺好啊，对咱们中国的体育迷来讲挺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国乒像砍瓜切菜一般来赢别的对手是吧， 虐别人啊。 再来关注一下水上方面哈，东京水上运动中心21号终于是允许媒体进馆正式来采访运动员了。19号抵达东京的中国游泳队和跳水队的队员们在这两天是怎么训练的呢？队员们的回答是越来越好，感觉越来越好啊。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本届奥运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和水球的比赛地。游泳项目是24号晚上迎来第一场战斗，当天呢将会有张雨霏来出战女子100米蝶泳的比赛。张雨霏表示说呢，这两天试水的感觉也是一次比一次好。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徐嘉余则说呢，这个游泳馆啊很空旷，所以呢游仰泳的时候这个视觉感不错，挺好的啊，没有那种压抑感，是吧？中国跳水队的10名队员也是我们的梦之队啊，在20号下午和上午呢分别进行了2次的训练，21号进行了1次的训练。对于运动员们来说，他们要尽快的适应这个宽旷场馆所带来的空间感。其实和游泳不一样，跳水它是有自己的参照系的，就是它在翻腾的过程当中它要找自己的参照系，你换一个场馆它需要适应，越空旷对于跳水运动员来讲呢，这个比赛的适应能度、适应难度越也难，因为他的找这个参照系就不太好确定。我记得当时和运动员聊过，在巴塞罗那的时候，大家如果现在去回想那个露天的场地啊，在那个蒙锥克山上，后来队员说这翻跟头的时候看是蓝天，而且每次不一样，那云彩的也不一样， 也害怕呀。 哎，所以呢，这个运动员还真的是非常难，不断的要适应场地，尤其这些高手啊，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会决定着最终他动作的成败。 那说到这个适应场地，可能中国女排姑娘们的这个优势啊就凸显出来了。现在呢，女排姑娘们是在郎指导的率领之下进行赛场的这种适应。中国队第一个对手是土耳其，那比赛场馆呢是东京都江东区的有名竞技场。今年5月份呢，咱们曾经是在这儿打过奥运的测试赛，所以也算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场馆了。到达场馆之后呢，女排就开始扣球等等这个有球训练。郎指导呢也是坐在教练席上感受了一下，也还拿出这个纸张测试了一下风向和风速啊，非常专业的一种做法。 对， 那做完这些之后呢，郎指导又对着灯光和空调温度等等这些细节进行了检查，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啊，也确实让人感叹他的专业性。也来听听郎平郎指导对于现在备战情况的一个介绍吧。 2019年，我问您，您总是说我们站上赛场一定要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那这个信念是不是还是没有变？ 我觉得目标是不变的，但是结果不知道，谁也不能说我坐着去想结果，必须要靠拼出来，还要看，对手给我们多少压力，我们能够承受多少，另外我们给对手什么样的制约。我觉得比赛呢是相互相成的，是完全可以转化的， 一场一场打。 对，一局一局打吧。 你看，就是这个强队的教练和队员啊，说话他就是有底气，是吧？一场一场打，人郎指导一局一局打。 对， 你要到乒乓球那儿呢，这个刘国梁指导啊，或者像什么马龙啊什么，我们一球 一 球打。 对，越是有底气，这叫什么凡尔赛吧？啊， 对，你要到足球这块呢，咱就是 一场一场，一届一届比赛， 对，一届一届来吧，四年一届啊，咱一届一届来。 东京现在非常热啊，据说呢这个闷热的程度已经不亚于咱们南方的一些城市 了。即将要踢今天下午的比赛的苏州，是吧？刚才有家里人说苏州据说那边开始有这个台风要 登陆， 是不是要下雨，温度要低呢？我刚才特意拿手机查了一下啊，这个抽空查了一下，33度，下午4点的时候。 哎呦，那加上如果说这个有湿气的 话，应该今天是没有雨，但是应该33度，还是湿度比较大，是一个相对比较难受的比赛时间啊。明儿开始下雨。 下了雨，那之后就是 场地就完了。 来看东京那边的高温吧啊！ 哎，这个高温呢，倒不会影响到场地的问题哈，因为是3对3篮球赛，咱们的3对3男女篮来到青海城市运动公园啊，这个它的名字叫青海城市运动公园，不在青海， 不在青海， 对对，在奥运赛前的第一次采场，它这个场地是一个露天场地，在东京都江东区的一个地方。这个露天场地呢，搭了一个遮阳棚，我看了那个比赛场地的情况，搭了一个遮阳棚，但是它还是很闷热，它不像在球馆里面你可以开空调，它是一个露天的场地，尽管说能够挡一挡太阳，但是潮湿闷热的天气还是会对球员产生影响，尤其是在室外的比赛受到这个环境因素影响会比较大。这个场地当中呢，就是青海的这个体育公园还将会进行攀岩的比赛，在公园的两端，中国男女队在中午12点啊最热的时候，同时进行了为期1个小时的训练，包括呢强度投篮、战术的跑位、2对2对抗、 可能打了没一会儿就湿透了，挥汗如雨。 嗯，那队伍呢是来到东京已经有三天的时间了。领队柴文胜说，目前男队女队基本上每天都是两练，女队呢每天早晨先进行力量训练，之后呢就坐摆渡车到训练场或者比赛场进行训练。男队这边呢是先去训练，然后摆渡车回来，回到奥运村，在力量房里做力量训练，训练结束之后呢再去吃午饭。那吃完饭之后就是休息呀、洗澡啊，下午和晚上会做一会儿治疗。 嗯， 胡金秋也说，说第一次踏上比赛场地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很兴奋，后边呢不管遇到谁，不管遇到哪个对手，都会打好每一仗，打出自己的风格特点，全力以赴的去拼对手。 对，胡金秋呢很显然是中国男女篮这八名对手当中啊名气最大的，但是呢相比于女篮来讲，男篮三对三呢在竞争力上肯定是不如女篮姑娘们的。女篮的姑娘们毕竟拿过2019年的世界三对三女篮的冠军啊。在今天的中国红英雄会的专题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举重项目，也是我们的一支王者之师。作为中国举重队的领军人物，吕小军将会第三次踏上奥运的赛场，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徐真为大家带来的吕小军的故事。 在5月27号年满37周岁的吕小军是中国举重男队队长，也是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在很多人的眼中，举重的训练枯燥且艰苦，每天与杠铃为伴的时间长达6-7个小时。但是在吕小军的眼中，这项运动却有着别样的魅力，吸引着他不断的超越自我。 我不觉得这个举重很枯燥，我觉得这个我是在享受这个举重这个快乐。因为说实话，不管是从抓体能这种，我喜欢他那种就是长成绩那一瞬间长成绩那种快感。就是每周我就不管是从，好像是抓体硬啊这四项来讲啊，就是我哪怕一周有一个点突破。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礼拜就是我的收获。 吕小军是奥运会上的三朝元老，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在男子77公斤级比赛中总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2016年的里约，吕小军和哈萨克斯坦选手拉西莫夫的总成绩同为379公斤，最终因体重较重而没能实现卫冕，屈居亚军。今年年初，国际举联发布公告表示，在2016年的一段时间内，拉西莫夫因违反了国际举联反兴奋剂规则遭到停赛。对于当年的奥运奖牌归属能否改变，吕小军看得很淡。 国际举联那个官网上我也看到这个新闻，新闻看到之后对我来说感觉很平淡了，知道吗？赛场上他毕竟是赢了嘛，毕竟过了这么长时间嘛，我也没太想这个事情，知道吗？我最主要的还是想着今年东京奥运会嘛，毕竟用自己能力取得的金牌，我感觉还是比较欣慰的。 作为中国举重队的领军人物，无论在训练馆内还是在比赛场上，吕小军都起到了表率作用，队友都称他为军神。石志勇说道： 吕小军在我们举重界他被称为军神啊，而且他是确实已经36岁，但他每次出去比赛他能比出很好的成绩，就是基本上出去比赛都是以破世界纪录的一个水准一个标准去参赛。 对于运动员来说，年龄越大坚守越难。吕小军本想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后退役，因为疫情延期了一年。对于吕小军来说，最需要做的是努力维持好竞技状态。 去年2020年的话，相对于说那种欲望比较强吧，想到也是最后一年了，最后几个月了，肯定说再坚持咬咬牙，那是处于那种兴奋和也是那种激情比较高的这种状态。可能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可能又拖了一年，拖了一年，可能说这个人呢，就是这个精神疲劳了，再加上这一直处于这个封闭阶段嘛，这就是在训练当中这遇到和我怎么样配合了，就把这个训练每天的训练那个兴奋度给调整上来。 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称，对于老将的训练要更加严格。 你要说宽容的嘛，肯定不可能宽容，因为说白了，对他的训练可能更加严格。他现在随着他机体的这种下降，机能的下降，你只有通过训练，通过一些刻苦的训练来弥补这方面的，而且来加速他的这个疲劳的恢复。所以说在这一块上不可能给他有任何的原谅他的标准，而且会比以前更加严格。 虽然年龄的增长和身体机能的下降，每天还需要维持着高强度的训练，吕小军花在康复上的时间越来越多。 尽管如此，里约奥运会后就已经下定决心再战一届的吕小军依旧在坚守。 反正就从16年完了之后吧，选择坚持的时候反正也是下了这个决心，家里也是老婆孩子两个女儿子呢，他们还是比较支持我，是我可能说下了一个决心再奋战四年。我有这个决心，有这个狠劲，我既然目标已经定下来，我就想不管是从训练上还有生活上，就包括自律性上，我都会就是刻苦一点。既然已经坚持了，我就再咬咬牙吧。 从14岁开始练习举重起，20多年来，吕小军一直在用坚守追逐梦想，展现着中国力量。7月31号，也就是在吕小军37周岁生日的四天后，这位三战奥运的老将将在东京迎来男子81公斤级的比赛，期待吕小军能为自己的生日送上大礼。 也希望吕小军呢，在本届的东京奥运会当中，能够给自己送上最好的礼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和奥运会相关的相关消息啊。最近呢，这个国教委会第138次全会是在日本东京投票选出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作为唯一的候选城市啊，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毫无悬念的获得了举办权，提前11年获得了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由于只有一支候选城市，国教委会委员在投票环节当中呢，也只有三个选项，就是支持、不支持和弃权。投票结束不到5分钟，巴赫就重新回到了主席台，宣布这个布里斯班当选为第35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 当然呢，也是为了申奥更灵活、更节俭、更有针对性。国际奥委会在2019年是修改了奥运申办的规程，其中最大的这个变革就是分别组建夏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和冬季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成员呢也相对固定，是取代了过去的评估委员会，负责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来推荐多个或者单个的候选城市。所以这种举办地的候选不再是像以往提前七年，这种时间也比较灵活。其实洛杉矶啊，提前11年就获得了2028年的奥运会的举办权了，这也是现在整个奥运会改革的一种大变化吧。我们也在第三时段会来关注关于国安的相关消息。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和阵雨，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近期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舒适度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在29到24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3，体感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比较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1，照射强度最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之前呢，亚太是也是保持不败。输了这场球之后呢，陈阳也对于那场比赛进行了一个总结。他说每一场都会总结，更多的是通过视频统一思想，因为这两场比赛之间的训练课太少了啊。更多的是以会议视频的方式来统一思想，有更明确的战术层次的要求去面对国安队。那阵容方面呢，也不会有太大的调整和改变。陈阳也说呢，前五轮主力阵容磨合的还不错啊，大家现在在相互熟悉的前提之下呢，也会在未来这个阶段做出一些人员的轮换和调整。 嗯，来看一看两队的赛前情况吧。长春亚泰在上个赛季的中甲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升入中超的，球队的前锋如尼奥尔呢是队中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赛季目前六场比赛他打入两球。亚泰最近六次和国安的比赛是取得了三胜一平两负的成绩，还是占据一些小优势的。而且呢，长春亚泰防守出色，本赛季目前六场比赛丢了三球，是苏州赛区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亚泰上一轮联赛1-2输给了河北，遭遇到新赛季的首场败局。而北京国安上一轮联赛0-0打平了天津，联赛呢已经四轮不败。球队当中的中场张稀哲是队中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赛季目前五场比赛打入三球。那现在国安队中呢有两名外援卢卡库和巴坎布可以上场，奥古斯托呢还滞留巴西，金民哉呢还处在这个隔离的阶段。另外呢，索萨呢目前因为规避条款不能上场。 嗯，另外在昨天的时候，中超啊也是进行了第七轮广州赛区的比赛哈，广州队凭借着多名攻击手的火力全开，6-0是狂胜了青岛队。规划球员洛国富也打进了一粒久违的进球，而山东泰山呢，则是凭借着费莱尼和郭田宇上下半场的进球，2-0战胜了沧州雄狮。山东队也是继续领跑广州赛区。其实最主要就是广州和青岛这场比赛呢，打得真的是相当的开放。青岛队呢，一上来也没有就是完全收缩死守，这样广州队很快的就取得了比赛的进球。开场仅仅9分钟，高拉特就抓住了青岛队门将出击的失误，首开纪录。随后呢，埃克森也有进球，包括廖立生的任意球、洛国富的头球、杨立瑜的补射，一共是头钉脚踢吧，6-0战胜了青岛。我们也连线了天鹰啊，天鹰说青岛队的士气确实有一些低落，广州队这场球赢得砍瓜切菜。 中超比赛应该说踢得相对比较精彩，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广州队的比赛啊，恒大队的比赛打了一个大比分6-0。当然了，这里没有很大的因素，就是此次恒大队的对手青岛队啊，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比赛状态就是不好，在之前的比赛他也是输球了，因为他们队内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包括欠薪的问题啊，包括俱乐部内部的问题啊，导致整个球队啊当前的战斗力不行。其实跟此前国安踢的河北队比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是欠薪，对吧？你看河北队战斗到底啊，然后这一次呢，应该说青岛队的这种战斗力表现的不是很强。在比赛的大部分的过程当中啊，恒大队的这种进攻应该说受到了阻碍啊，并不是很大。恒大队很多的进攻我们看到在左右两边的时候啊，防守的力度不是很强。另外一个，恒大队在进攻的时候，对手在防守的时候，这种注意力包括这种身体对抗啊，上的都不是很大。这场比赛应该说给恒大队的考验不是特别的大。现在这个阶段，然后我们看到青岛队也应该是提起精神来了，提起注意力来了。这场惨败之后啊，球队真的是应该要重新振奋一下了，不能再让这种情况继续发生下去了。 另外一场比赛，山东泰山和沧州雄狮的这场比赛呢，山东队是对于首发阵容进行了一个大面积的轮换，有多达7人去调整。德尔加多首发登场，迎来了赛季首秀。上半场的大部分时间里呢，双方的失误都还挺多的，一直到43分钟，吉祥右边路开出了定位球，费莱尼后点低空辐射攻破了沧州队的球门，所以上半场呢，山东队呢是1-0领先。下半场开场只有1分钟，郭田宇抢点射门得手，山东队呢就以2-0领先了。两球落后之后的这个沧州队啊，反而打得更加开放了。谢鹏飞展现出了强大的得分欲望，多次利用远射威胁对方的球门，不过最终呢，没有把这个威胁幻化成得分。山东队最终是以2-0战胜了沧州雄狮，在经历两连平之后，又重新找到了胜利的感觉。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杨天鹰对于这场比赛的点评。 山东队的比赛又是用一个他们自己非常习惯的方式进行的比赛，就是队内的这种中锋啊，我们看到费莱尼啊、小郭啊这种队员，高大的队员啊，然后有这种冲击力的队员在场上发挥的非常好，而且首开纪录的又是我们看到费莱尼的头球，高球来砸这一下啊，真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一招先吃遍天。山东队此前也有的时候想打这种地面配合啊，打这种传切，但效果总没有打高空球好。只要认真真的打高空球，好像总能效果非常好。在中国足坛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然后这场比赛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担心的，就是这场比赛金敬道又受伤了。在比赛过程当中哈，就是对手对金敬道的犯规啊，也是比较的稍显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了保证接下来的十二强赛啊，对国脚要有保护。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国安在比赛的时候，张玉宁被对手整场比赛连踢带踹，然后各种犯规。其实就像这种对于国脚队员的保护，在场上的时候，我觉得力度应该是加大一点。因为像现在这样，你看就是比赛赛程非常密集啊，让大家非常的疲惫。另外一个就是天气闷热，这种环境之下，其实受伤的概率会提高，不只是国脚，每个队员受伤的概率都在提高。因此还是希望足协能够在这种比赛过程当中啊，对于执法的要求更加的严格，不只是保护国脚，而是要保护每一个队员，执法更加的严格，就是这种控制这种犯规尺度要更严一点，要控制住这种发展的趋势，这个趋势其实不好。 天鹰的这个分析啊，有一点我觉得对于咱们现在的中超来讲要求太高了。 嗯， 中超的裁判员又要保证比赛的连贯性是吧，然后呢又要和国际的判罚尺度接轨，还要保护我们的国脚，咱们这裁判这一身兼多职，先把哨吹好了吧，其他的先别考虑太多了。 嗯，先别成为这个比赛的主角啊，好好当一个配角就好。 另外呢，从本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其实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裁判员的判罚是非常鼓励身体接触的。但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国脚过分的保护，是否会在即将开始的九月份的十二强赛当中，让我们的国脚适应在亚足联判罚尺度，这也要画上一个问号啊。更强的身体对抗其实并不意味着更多的球员的伤害，也希望咱们的队员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保护国脚这个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之下，依然要提高比赛的强度和对抗的强度。在昨天呢进行的另外的两场比赛，深圳是3-0战胜了重庆两江竞技，广州城是和河南嵩山龙门1-1战成了平局。 嗯，这场比赛赛后呢，这个河南籍的球员周敬阳也说这一场比赛就是为了河南人民而战的。 嗯，这比赛确实打得也非常的艰难。刚刚开场之后呢，河南这个嵩山龙门是取得了一个进球，但是随后的时间里面，广州城应该占据着场上的优势，最终呢也是扳平了比分吧。在今天的时候，将会有四场比赛在苏州赛区全面打响，下午4:30，会有两场球。一场呢是咱们北京国安对阵长春亚泰，我看在微信当中啊，任我行0940也在说，长春一直是国安的苦主，咱们在他们身上没占到什么便宜，是吧？要是还是上一场咱踢天津那个状态的话，国安有点悬。天津呢上一场比赛收缩防守，守了一个0-0。今天下午4:30啊，也是4:30的球，天津金门虎将会对阵上海申花。晚上6:30的时候，上海海港来迎战河北队。8:30是大连对阵武汉，大连人将会迎战武汉队。 嗯，也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的4:30啊，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耳之声的激情赛场，到时候王毅会给大家带来赛事转播的。 哎，对，4:30的时候呢，还是继续和南方男人岛为大家带来长春亚泰和北京国安的这场比赛的转播。也希望这场比赛呢，国安队能够有所斩获吧，因为上一场0-0的闷平，让大家觉得4:30的这个比赛确实是国安不太适应，但是呢，也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竞技状态，对吧？ 嗯， 也需要呢在攻击线上有更好的表现，因为刚才呢家里人也特别提到，在锋线上张玉宁的状态，尽量的在打门的这一线上，是不是能别那么急躁啊？别就是想来一脚爆杆啊！该推的时候推，该轻巧的时候呢，咱就来点轻巧的。 嗯，赵军说上海这会儿已经乌云密布了啊，那苏州离着也不远，估计呢今天下午应该不会太热，有风，没准还是小凉风。 但是反正现在我看的天气预报是苏州没有雨，33度 啊，就是雨来之前嘛，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种感觉嘛，凉快点，下午踢起来会不会舒服点？ 希望吧，对于咱们的球队来讲，希望能是这样，因为现在苏州这个天气反正不是闷热就是下雨，并不是特别适于踢比赛吧。下午4:30呢，天津金门虎和上海申花的这个比赛，金门虎的主教练于根伟啊，也是出席了赛前的发布会。其实呢，他也特别提到，就是打平国安那场比赛，对于球队啊，还是有很大的心理上的这提升的。说那场比赛呢，球队展现出了良好的技战术的执行能力，也希望面对上海申花的比赛呢，能够持续的表现出来这样一种竞技状态吧。另外呢，也根据最新的德转市场的消息哈，比利时安特卫普的球员李浩然是加盟了天津金门虎啊，今年21岁，出自根宝青训基地，跟随着上海队获得过全运会的冠军，那现在呢加盟了天津金门虎，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面对上海申花的时候，登场亮相， 算是出口转内销吗？ 要是根宝基地的话，差不多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关注更多和北京冬奥会相关的消息。2021年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将于今年的9月2号到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同期举办。昨天主办方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情况我们听一听本台记者王楚烟带来的录音报道。 发布会上，亚洲数据集团副总裁张力说，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前的最后一场冬博会，冬奥元素将成为本届冬博会最大的亮点。 我们会专门有这样的一个冬奥的展区，让大家更深度的了解冬奥的发展情况，以及一些先进的科技的这种办冬奥的一些理念。之外的话呢，还有一系列的围绕着冬奥的这种外延的衍生的文创类的一些个活动，在线上还是在线下都会进行着。 本届冬博会将设置近20,000平方米展示区域，举办20余场国际论坛、行业大会以及多场洽谈交易等配套活动，预计吸引500余个国内外品牌参展，近2.4万名专业机构代表到会洽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高云超接受采访时表示，冬博会的发展延伸了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认知，促进了我国冰雪产业的升级。 各种方式，不管是旅游也好，冰雪休闲也好，还有直接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的这些人数是越来越多，所以已经深入人心。之前我印象中，我刚开的这个雪场是吧，在咱好像赶了个尾声吧，3、4月份的时候，红里的那个高铁都满了，都是年轻人拿着单板的。 在发布会上，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傅晓辉宣布，意大利为2021年冬博会主宾国。 我宣布，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的主宾国是意大利。 中国元素和意大利元素的碰撞让本届冬博会充满未知。亚洲数据副总裁张力介绍到，科技与颜值并存的冰雪运动装备也将在本届冬博会亮相， 可能会专门打造一个像我们看到的在国外的一个非常高端的雪场，从最一开始到雪场这一系列的服务的这种数字化的体验，这是可能我们今年的一个特色。 除此之外呢，再来看一看其他代表团的准备情况。马来西亚奥运代表团的团长啊，非常熟悉的一位哈、就是李宗伟。他之前说呢，北京将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双奥之城。那作为华裔呢，他其实也觉得非常骄傲的，同时他也期待着能够来到现场观看北京冬奥会。在冬奥会赛场上看见李宗伟，还觉得挺穿越的吧？ 就是北京第一次做的冬奥会吧。然后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全世界的华人也特别骄傲，因为我们中国能举办这个冬奥会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2008年我也是有打过这个北京奥运会嘛，我觉得他们的准备啊、充分啊、设备都特别好，然后我真的是不会忘记那个回忆。在北京奥运会是应该人家都说我输了吧，但是还是不会忘记。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充分的准备吧，在中国这次的奥运会。但是我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快点过去。我觉得全世界人运动员啊，不管是领导都打完疫苗，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冬奥会在北京，希望能顺利的去举办。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快点过去，我们大家还可以聚一聚，还可以到 到去中国去看这个比赛。 听李宗伟说中国话，突然让我想起了福原爱。 说东北话。 对，而且呢，福原爱今年将会作为东京奥运会的乒乓球解说嘉宾，是吧？刚才我也看家里人说，哎，福原爱她要当解说嘉宾的话，她是说东北话来解说吗？ 那肯定这个中文，尤其是东北话越来越溜了。 她当解说嘉宾，她应该是给那屋的解说，她应该还是说日语。 哦，对啊，完了，我的脑子已经彻底的把它当成 果然被家里人给绕进去了吧？ 东北话传播者了。 对， 那我也相信他没准会过来客串一下的。 让他来说一说咱们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吧？ 对， 怎么来点评一下咱们会师决赛这件事儿？ 是。接着来看国际足球吧。 来关注一下国际体坛的最新动态。根据英国的一些相关的报道，阿森纳的训练营现在是出现了新冠阳性的病例之后，现在呢，他们选择取消美国之行。阿森纳呢，原定本周会前往美国和埃弗顿、国际米兰、哥伦比亚百万富翁队参加这个佛罗里达杯的比赛。阿森纳呢，目前在苏格兰进行季前的集训，踢了两场热身赛。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周一和周二进行的新冠检测之后，阿森纳训练营的一小部分人呈阳性，所以最终选择还是取消了美国之行。 还有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呢，埃弗顿加入了对曼联球星林加德的关注。林加德呢，上个赛季租借西汉姆联之后表现呢是有目共睹的，这也吸引了英超不少球队的兴趣。贝尼特斯希望加强埃弗顿的边路区域。那太妃堂呢，刚刚是免签了前水晶宫队的边锋汤森德，而林加德呢也是被大帅非常喜欢的目标之一。不过索尔斯克亚呢这周也表示说，林加德在他的新赛季计划之列，曼联未必会把他放走。 再来关注一下巴萨哈，巴萨的主席拉波尔塔在最近的几天呢，去了以色列啊，一方面是出席巴萨传奇队对皇马传奇队的比赛，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到那儿去给俱乐部啊拉一些赞助啊，主席亲自去拉赞助了。巴萨这边呢，参加传奇队比赛的有罗纳尔迪尼奥、萨维奥拉、里瓦尔多、德科这些传奇的明星，但最终呢，巴萨的传奇队还是输给了皇马传奇队。根据这个当地的报道啊，说拉波尔塔在赛前做动员的时候表示说，巴萨对皇马的比赛永远不是友谊赛啊，相互之间的敌意要求我们永远去追求胜利。即便是这个已经成为过往的这些传奇们啊，拉波尔塔还是这样要求他们，也挺有意思的。可能人传奇就是说了，说我在你这儿参加个传奇比赛，那 我在皇马我也踢过球啊。 我依然要成为传奇。 我在哪儿都是传奇，我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是踢一场友谊比赛呢？是吧？当然，现在最重要的是拉波尔塔呢，要为俱乐部啊去争得更多的资金，因为现在呢，俱乐部可能经营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包括他的球队出现了一些清洗的计划，运行的比较缓慢，包括现在呢，球队的薪水总额很高，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整个的巴萨处于一个压力很大的这个状况啊，我们也连线了天鹰，天鹰呢也分析了西甲的这种商业化，包括巴萨现在的状况。刚才我也看到家里人说，哎，潘 Sir 好像说的，说就喜欢听天鹰的这个点评。 我也看见了，头头是道，但是经常打脸。 虽然经常打脸，但是就是爱听啊。但是天鹰说西甲，说巴萨。这没事，打不了脸啊！咱们听听天鹰怎么来分析巴萨啊，目前他的状况。 现在不只是中国足球，世界足球现在都面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经济问题，足球没有钱了。其实跟英超相比，我们就能知道西甲没有钱是有道理的。无论是这个球队的这种电视转播的费用，无论是球队的经营、球队的推广，其实巴塞罗那尽管是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之一，但是在这方面，其实整个联赛的环境并不利于他们。整个西甲联赛的商业化的运作啊，远远没有英超那么的好。这也就导致了，其实不单是巴萨了，包括皇马在内，其实这种经济上的情况也存在很大问题。对于巴萨来讲，之前他们为了打造这种世界顶级俱乐部的这种规模，就是在签约很多队员、续约很多队员的时候，一定会给出这种顶薪啊，给出这种高薪。但是在现在的政策之下，这种薪水反倒成为俱乐部无法抛掉的一个大包袱。 现在巴塞罗那又着急要续约梅西，而无法满足这种财政要求的情况之下，续约梅西又显得那么的遥远。而我们又知道，如果不续约梅西，那么整个西甲联赛的电视转播和商业赞助又会有大幅度的下降。没有钱就续约不了梅西，没有梅西，西甲就会更没钱，更没钱就不能再引进更好的球员，这是一个死循环，给人感觉。其实如果说有什么办法，我觉得世界上的足球无非就是一种办法，就是巴塞罗那充分相信自己的梯队的青年人。巴塞罗那不要忘记，自己的辉煌不是来自于花钱买买买，巴塞罗那的辉煌是来自于自己的青训，是来自于自己梯队里面的梅西、哈维、伊涅斯塔、法布雷加斯、布斯克茨、佩德罗、皮克，是来自于这样的队员。这样的队员，第一，跟俱乐部的感情很深；第二，成本非常的低，没有巨额转会费，他跟你要的工资也不会特别高。所以说，现在巴塞罗那要把自己的这种想法，由这种续约天价球星，变成再回到相信自己的梯队，相信自己的年轻人，给自己几年时间，让自己可以拿几年时间再打造一支梦之队。我相信巴萨有这个底蕴，也有这个实力，只是有没有这个时间。 有说天鹰是毒奶的 啊， 他这么一评论这个巴萨， 这就看起来巴萨就没有这时间了，是这意思吗？ 我感觉根本没工夫管青训了 啊。不过相信巴塞罗那的青训体系哈，我们一直也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对于巴萨的自身的青训体系非常非常的推崇，也是欧洲青训体系当中的标杆。 嗯。我觉得现在很多事实也都证明了，其实很多事情不是光靠这个金元能够解决的啊。往往回归本真，不忘初心，才是最好的那条路。 但是没钱的话，职业联赛啊，确实压力比较大。所以现在你看，巴萨没钱了，没钱了怎么办呢？考虑用球员交换，是吧？巴萨考虑和尤文图斯进行球员的互换，用格列兹曼来换迪巴拉。据报道说呢，巴萨现在比较着急，想要清洗格列兹曼以腾出工资的空间。一度呢，他想用格列兹曼去交换马竞的萨乌尔，但是现在呢，又和尤文图斯进行接触。迪巴拉现在和尤文图斯的合同只剩下一年，去留的前景并不是很明朗，所以呢，现在根据队报表示说呢，巴萨准备这两个人互换啊。如果互换完成的话，现在是怎么感觉这个足球赛场当中？这个球员转会弄得跟 NBA 似的， 还换来换去的， 球员交易， 那个， 然后匹配这个工资额度，是吧？如果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足球赛场也出现这样的转会交易的话，会挺有意思。 嗯，这足球赛场一下成了一个资本市场了。 嗯，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呢，欧超的推行其实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呢进入到欧洲足球领域当中的一种尝试。但是最终，即便是像皇家马德里，是吧？他们这么坚持，像巴塞罗那这样这么坚持，但是依然是没有能够把欧超推行下去。看来呢，在欧洲足球的体系当中，这种更加直接、更加娱乐化的美式的资本运作，不是很容易。要看一看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真正的能够改变欧洲足球的体系和他们的生态环境，以及欧洲足球的根基。 对，看看不是咱们这儿难过，人内屋也挺难过的。 对，这是豪门啊，都已经开始用交换来过日子了啊，咱也就别再批评咱们中超的各家球队了，是吧？当然呢，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了，在第四时段当中呢，会和大家更加着重的来聊一聊今天的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中国女足大比分输给巴西，是真实的差距还是 X 因素？第二个话题就是国安下午迎战长春亚泰。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雄鸡唱晓，也是我们燃在东京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现在呢进入到第四的时段，在这个时段当中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两个话题了。 两个话题，中国女足大比分输给巴西，也除了有这个真实的实力差距之外啊，还有 X 因素，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来点评一下这个 X 因素到底是哪个呢？还有就是下午场的比赛哈，今天下午4:30，国安将会在苏州赛区面对亚泰，能不能拿到3分呢？ 今天的两个话题，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啊，在微博当中一起来展开互动。当然呢，先抛出嘉宾们的观点啊， 继续来打脸吗？ 先是马德兴老师，先是马德兴老师。马老师呢也写了一篇长文，对于这场比赛的失利，他觉得自己颇有感触。他说这是他印象当中，继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足0-8惨败德国队之后，中国女足在世界大赛当中第二次惨败。他说即便是无意去批评苛求中国女足，也无意指责某位球员表现不好，去寻找这个比赛失利的替罪羊，但是呢必须承认的就是，这一次备战奥运会的中国女足确实存在着很多现实的困难，这些难题还是球队、中国足协乃至更高一级的相关管理部门啊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那都有哪些问题呢？比如在征战本届奥运会女足赛的12支球队当中，只有中国女足是在赛前哪怕连一场国际 A 级热身赛都无法安排的队伍，只能关起门啊自己和自己玩，最多呢是找这个男足年轻的小球员去陪着练一练。但是同样征战东京奥运会的像新西兰女足，自从2020年3月10号在阿尔加夫杯1-2输给挪威女足获得第4之后，疫情让新西兰女足一直无法集中，主教练塞尔曼尼只能滞留在澳大利亚的家中，无法前往新西兰。新西兰女足呢甚至连集训都没有办法正常进行，直到这次出战东京奥运会才在日本开始组织了集训，并于7月14号在日本和英国女足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果0-3惨败。这是新西兰国家女足在时隔16个月498天之后所进行的第一场国际 A 级赛事。 对，你看新西兰女足这么长时间没有办法组织集训是吧，教练呢在澳大利亚也没有办法前往新西兰，但是咱们中国女足在过去的时间里面集训了有多长时间？那在这个集训的期间球队到底练了什么？面对巴西女足的第一场比赛的过程，这个结果应该可以给出这样的一种疑问啊，问一问主教练贾秀全贾指导，在这段时间对于女足的改造到底这个思路是走向何方呢？不过我们也是连线了天鹰啊，刚才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大家也都说吴孟生说天鹰是主队嘉宾啊，另外呢这个黑暗需要光明说期待天鹰说国安，说这打脸不打脸不重要，就想听那个护犊子那个劲儿啊。但是来听一听吧，先说说咱们中国女足，昨天看完女足之后，天鹰觉得输巴西实力使然，那大家呢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不要总沉浸在过去的辉煌当中了。 中国女足的输球啊，其实并不是很意外啊。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在分析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个人就不是特别看好中国队。我认为巴西取胜的概率会非常大，因为从实力上面讲，巴西尽管现在也面临着严重的老化问题，但是巴西队的整体实力还是比我们要强，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这支球队就是去参加奥运会嘛，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就是综合考虑，因为本质上来讲，这个队伍想在奥运会上站上领奖台，难度非常非常的巨大，可能这是大家公认的。因此，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体验一下奥运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加奥运会，感受一下，为我们的未来，培养更多的人才，为我们的这种各省市的足球发展能够带来一些机会，我觉得可能是这支国家队更大的一个出发点。所以说我们要对自己的这支球队当前的实力啊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本质上我们现在在亚洲都不算是最强的球队，在世界上我们去比赛其实输给对手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现在经常会念叨哈，我们自己是铿锵玫瑰，念叨当年跟美国在那个决赛相遇啊等等等，那都是我们昔日的辉煌。这些辉煌如果始终被我们记在嘴上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变成英国啊，变成英国足球的样子，天天念叨1966年我们如何啊世界杯冠军，我们以后要如何，我们就是把这个心里放不下来。我觉得我们要真正的是充分的认识到自己的实力，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用更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他们，等待未来的中国女足的真正有机会发展起来。 天鹰的这段评价看似是在提醒中国女足，实则我觉得还是护犊子。 哎，您这个核桃就说了嘛，女足可惜的是四年一次的这露脸机会咱没把握住。但是咱不能每到大赛的时候就把目光扫一下中国女足，姑娘们上啊，然后呢这个大赛一结束之后扭脸就把人家给忘 了。当然了，这个女足这个问题不光是咱们这儿存在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世界女足上也都会存在这种相对不太公平啊，或者说待遇有待提升这样的问题啊。 那真的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像咱们家里人很多的朋友都提出来，有哪个家庭会把自己的这个女儿啊送去踢球？现在在目前咱们的社会体系当中呢，踢球的女孩子确实是非常非常少。 之前不是采访贾指导，他不是也说，就是他女儿，他要有女儿，他肯定不让自己闺女去踢球， 尤其是不能进他的队，是吧？ 所以足以证明嘛，这个女足本来这项职业或者这个兴趣爱好就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非常辛苦的。 其实分析咱们的中国女足啊，像经纬传媒也在说，说贾指导呢，你看没带唐佳丽啊，唐佳丽当然因为伤了，是吧？不带娄佳慧，不带李颖，不带马军，这老将都不带，大胆的启用新人，用奥运会来锻炼新人。就是落选赛如果没有球星王霜对韩国最后时刻的那个绝平进球，其实奥运会跟咱也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从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打大赛还是需要有老将坐镇，还是需要有球星的。那锻炼新人的比赛呢是有其他另外的比赛级别。 闲人北三说，王毅你会让闺女踢球吗？ 我这取决于他呀。 我觉得兴趣爱好是不用阻拦的，但如果说这走职业这条路的话，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 那也取决于他呀。就北三，您真的认为现在的家长能管得了孩子吗？ 啊，太高估这一届家长了， 对吧？ 是。 而且呢，我身边的很多的这个朋友，其实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就是80后的和就是70年代末期80后的这批孩子，他们成长起来了，现在为人父为人母了。他们特别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投身到体育运动当中。而且呢，在我身边，就像我这种这个观念的人很多，就是小孩如果愿意踢，那你踢去啊，我也不拦着。你说呢？我能给你创造什么样的这个好的条件？对不起，我也没有。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去努力。那真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吧，它需要有一个相对的长尾效应，一个滞后期。现在的中国足球目前正在国家队，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这个体系当中的这一代人，正好是中国足球低谷期那一代所产生的十年左右的一个长尾效应。如果我们现在的足球环境和大家对于足球的喜爱理解，甚至是像现在就是八零后这一代人对于孩子参与到体育运动的支持能够一直持续延续下去的话，我们要再过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可能会看到一些相应的改变。就是足球它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事儿。 是，王毅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想提醒大家，他是个八零后，还是八零后那届的父亲啊？啊，不是，可不是， 可不是，对吧？可不是。 托尼维也说，别说女儿了，现在儿子能踢球就不错了啊。还是那句话，眼光要放长远，这日本人家还有五十年的一个白皮书长期的计划呢。 对， 更何况咱们不能只看眼前的这两三年啊，我们也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别说五十年，我们先看看二十年之后中国足球会不会有变化呢？ 对，按照一个比较固定比较严谨的方向啊，持续的发展下去，就是什么事儿都怕坚持，就是你这个道路可能稍微有一点曲折是吧，兜一点圈子，咱们走的是公辈儿没走公弦儿，但是你要坚持下去，最后你也能够走到那个终点。就怕说这边走两步回来，那边走两步，最后转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还在原地，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当然但中国足球好像一直都是在这样的这个兜兜转转当中吧。那这一次中国女足的0-5的失利，可能又会让大家重新进入到了新的一波的反思啊。不管怎么说，在这一届大赛当中，首战没有能够表现出来如大家所愿的竞技状态，还是比较遗憾的。我们也连线了孙海光，他也说，像疫情啊，像空场比赛啊，都是影响运动员发挥的 X 因素。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到底是实力还是 X 因素影响了这场比赛的结果呢？ 其实对每一个参与到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人，我觉得这届奥运会都是非常特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不只是包括运动员，我觉得包括比如说志愿者啊，包括我们媒体，压力都很大。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影响到运动员发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其实大家如果关注新闻的话，应该知道啊，奥运村已经连续三天有运动员确诊新冠了。昨天已经有一名跆拳道运动员和一名乒乓球运动员是临时退赛了，他们已经到了东京了，但是又回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有点压力，对不对？比如说你训练回来之后要进到村里去，或者说我要到那个餐厅去吃饭啊，这些都会对你有一点影响，你的心会一直紧绷着，神经也会一直紧张着。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平时特别放松的状态，这会影响到运动员的一个发挥的。还有一个有可能影响到运动员发挥的因素是什么呢？这届东京奥运会是空场进行的，这跟运动员之前的一些比赛是有很大不同的啊，而且具体到乒乓球来讲，比如说我还不能擦那球台，不能对着这个乒乓球哈气，这些都是运动员平时一些小习惯，现在让你短时间内改过来，你肯定是有不适应的一个情况，不适应的一个心理啊，这也可能会反映到你的一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影响到运动员一个正常发挥的。 就是你除了要去关注于比赛本身，你可能还要关注于我怎么去防疫啊，还有我怎么去平时去和别人相处啊，这些都分散了运动员大量的精力。 你看这个猪扒皮说，坚持别走反了呀，走反了再坚持那就瞎了。我一直想的是，就是本来我要去通州，然后这时候我出了 奔首钢园去了， 哎，奔首钢园去了。我要一直坚持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绕过了美国，然后从 地球是圆的， 从东京那边哎就回来了， 又回来了， 从东京就回通县了。 就是时间花的久点呗。 就是关键我还得会游泳， 没准还得坐个船什么的啊。 其实呢有很多的借鉴哈，但是我们不会说完全就走反了，只不过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不断的摇摆，而唯有战斗这个思想，你看说八零后的父母的孩子们，哎，那且等呢，就算是八零年的25要孩子，05、06出生的宝宝刚 U15、U16吧，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都想就是眼不前这一两年是吧，赶紧划了一批孩子 出成绩， 就出成绩，哎，那真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十年之后呢？为什么不能等现在05、06的这一批孩子，他们在一个比较好的足球环境当中去成长起来呢？是吧？我们 就是如果要是就是想快，那就真的就是规划，划了别人家这个U17、U18的孩子去， 嗯、 咱划了的都是 巴萨的青训， 咱划了的都是人家那个 U30， 就是 UP30， 对吧？三十岁以上的。 对，我们划的都是人80后 啊，就把人家80后划拉到咱们国家队。 对对 对， 对、啊， 那不太行啊、 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今天都有哪些新的比赛啊？今天的比赛呢，主要集中在足球小组赛和垒球循环赛。虽然今天没有中国选手或者中国球队参加，但是看点还是挺多的。我们听一听李维带来的录音报道。 虽然东京奥运会明天才会进行开幕式，但从昨天开始，部分比赛已经陆续展开。今天东京奥运会足球比赛将继续进行，主要进行的是男足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20，将在横滨的国际综合竞技场上演小组赛首轮重头戏，卫冕冠军巴西将对阵德国。在上周东京奥运会的一个宣传片当中，特意给德国国奥队做了一个动漫的片子，让人想起了日本动画片《足球小子》里的场面。当时在动画片里，日本最终战胜了德国，获得了冠军。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宣传片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用意。除了这场比赛，今天还将进行其他7场比赛，巴西德国同组的还有科特迪瓦和沙特的比赛。同时在札幌巨蛋体育场，埃及和西班牙交锋，阿根廷对阵澳大利亚。在东京体育场，东道主日本对阵南非，墨西哥对阵法国。而在茨城鹿岛体育场，除了洪都拉斯对阵罗马尼亚，新西兰和韩国的比赛更受关注。另外，今天东京奥运会垒球循环赛也将继续进行。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虽然今天没有参赛的任务，但目前各支运动队已经抵达了东京，正在积极地进行着备战训练。 嗯，也希望呢，李维包括我们的4位记者在前方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因为现在呢，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有一天的时间哈。明天晚上的时候呢，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会进行，但是之前已经比赛陆陆续续开始了。今天会有男足的比赛，也来关注上一届奥运会的冠亚军之间的一个碰撞。下面的时间呢，是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中超的赛场，大家非常喜欢听天鹰的这个点评，哎， 又来了。 天鹰点评国安的时间到了啊！一起来听听天鹰来分析今天下午国安队面对长春亚泰的这场比赛。 应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国安来讲挺不好打的，咱客观说，因为此前就跟大家聊过，国安队非常不善于打下午场比赛。下午场比赛对于国安来讲，历史上很少打得好的时候，上一场比赛又证明了这一点。现在国安队的问题是比较多的，首先就体现在国安队的这种中前场的进攻实力不足。国安队历史当中啊，从来都是一个以进攻见长的球队，防守也许有问题，但是进攻永远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国安队问题就是进攻，我们在进攻线上面，你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进球除了点球之外，运动战进球非常少，也就是说我们在运动战当中解决战斗的能力现在减少了，这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特别大的问题。我们没法进球，也就会导致我们别的问题会逐渐的暴露出来，比如说我们的防守问题。此外呢，我们看到的长春队啊，其实在外援的引进方面啊，就是他们在禁区当中啊有高大的这种中锋队员，而且个人能力很强。另外，长春队的两个边路的传中质量很好，这也是在赛前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啊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而国安队恰恰就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变数。这场比赛之前，国安队的情况我们都看到了，就是巴坎布尽管是回到了球队，但是状态教练组也不是特别的满意，我们大家都看到哈。大家都知道巴坎布是一个吃饼型球员，他需要一堆人给他喂饼。原来你想他这世界级球星比埃拉奥古俩人给他喂，巴坎布还能进一个丢仨。如果说这种喂球的球数少了，那巴坎布这种得分应该说降低会很多。而且咱们现在的中路的正面进攻也存在很大问题，就是我们中路队员的这种除了西哲在中路有一定能力之外，我们的其他的中路队员其实给球队的帮助不是很大。这个比赛我认为打长春会是一场很难打的比赛。现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客观的说，现在联赛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都很清楚，真正的就是队员别受伤，平平安安把比赛打过去，这个阶段先咬牙熬过去，别受伤是最重要的。 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点评啊！你看刚才呢也有 家里人在微博当中说到了，因为今天这两个话题嘛，一个是女足，一个是国安。说到女足这个话题呢，一己之力鼎力相助，就说这其实呢就是真实实力的差距，也没什么 X 因素哈。咱勉强通过附加赛进入的奥运会，这个水平啊，咱输了也就认了吧。 嗯，6306说，天心说了那么多，其实就俩字儿，缺人，没有人呢。 嗯，确实呢，以前我们这个引以为傲啊，我们中场怎么换人是当时叫幸福的烦恼。 嗯 啊，现在烦恼真来了，幸福没了。 嗯，深秋这位朋友说，我这边下雨了。深秋是在北京吗？ 对， 还是在北京。我以为他说那个苏州， 以为在苏州呢，是吧？啊，在北京，在北京。 梦想家说，现在的小朋友们都去玩电竞了啊。现在其实说到这个体育的青训哈，还敌不过电竞的青训呢。 嗯，那是肯定。 4955说，看第二场吧，能捞回来三四个还有戏。第三场百大巴死守打平了，没准还能出线呢。这是说女足呢。嗯， 但现在咱们死守能守平荷兰，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这已经不是上一次咱们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去死守一场平局，面对西班牙是吧，当时死守一场平局那样的一种状态了。 嗯， 荷兰女足在这一届小组赛当中确实第一站就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攻击火力，也别给女足姑娘们太多的成绩压力了，剩下的两场比赛呢就正常打，努力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行了。 嗯， 啊， 是 荣成斋说了，下午国安的比赛我准备晚上看回放。 嗯， 下午上班是吧。 对对对 对， 哎，那这个就得把什么手机啊，什么电脑啊，什么这全都得关掉。 对，这推送千万不能推，这一推给你答案推出来了。 嗯，另外呢，因为今天下午14:30的比赛，这个时间对于大家来讲确实不太友好哈。 嗯， 像忙碌的闲人就说，今天这样的时间啊，国安不输当赢吧。 嗯，下午4:30，咱们体育广播会转播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嗯，不露面条说，现在怎么又开始吹了啊，亚太不要的外援在咱家踢主力，咱还期望啥呀。啊，这索萨是吧。啊，那现在问题是咱家的这个外援实在是回不来啊。 嗯， 所以在这个转会期过程当中呢，的确相对于其他的球队啊，我们的外援还是在这个环节当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吧。下午4:00会为大家来转播本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到时收听。节目的最后来收听旗帜系列的第14集。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教育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怀着这份初心，他从教31年，当了31年的孩子王。他说，当好孩子王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一提到他，家长和同学都有说不完的话。他就是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语文教师、班主任，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获得者陈玉梅。 大家好，我是党员陈玉梅，工作31年，我当了31年的班主任，始终为党工作。班主任是全世界最小的主任，但是我却对这班主任啊情有独钟。 好，同学们上课。 起。 同学们好， 老师您好。 早上8点是陈玉梅的第一节课，然而6:40她就已经到校，开始了迎接孩子的准备工作。从家到学校车程40分钟，每天清晨6点出发成为陈玉梅的常态。作为班主任，陈玉梅肩负着更多的责任与压力，可她却坚持了31年。 他说，只要看到孩子的笑脸，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特别喜欢孩子，我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尤其是每天看着孩子们朝气蓬勃来上学的那个样子，我就由内而外的我感到特别高兴。教师的工作呀，它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有教无类，谁爱孩子孩子就爱谁。 你们喜欢陈老师吗？ 喜欢 啊。为什么喜欢呀？ 比如说他教会了我们的思维，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去勤思考解决问题。 然后陈老师一视同仁，不会偏爱学习好的学生，然后也不会歧视学习差的学生。 同学们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总能公平公正地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果。 我觉得陈老师特别会玩，还特别会学， 而且陈老师还特别善于发现我们身上的闪光点。 陈老师幽默风趣， 跟陈老师在一起的话，我每天都觉得很开心。 东城教委结合党史教育，号召孩子们开展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的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党员、班主任，陈玉梅紧紧围绕这一教育主旋律，在班级中开展一系列的四史教育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爱党爱国的种子深深扎根在孩子的心中。 我们班呢，就是书香班级，开展了阅读马拉松的活动，号召全体学生来读习近平讲故事这本书，从经典当中去浸润孩子们的心灵。我们班现在召开的这个红领巾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的活动，你看这学期我们学的军神讲的就是刘伯承的故事，还有清贫讲的是方志敏的故事，孩子的心理对党艰辛的历程都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孩子们的这个爱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扎根的。 陈玉梅的班级有40多个学生，她说面对40多个学生就是面对40多个家庭，班主任做好了就能给40多个家庭带来幸福感。一提到陈老师，家长赞不绝口。 提起陈老师，我们家长们都有说不完的话。大多数时候我感觉他比家长更了解孩子，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动静相宜。静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动能点石成金琢璞成器。他非常注重因材施教，照顾到每个孩子的能力和心理需求。陈老师是在用人格培养人格，用上进带动上进，用爱心传递爱心。 陈玉梅还积极承担青年教师的传帮带工作，徒弟马佳宁刚从教3年，是一名年轻的班主任。谈到与陈老师相处的点滴，他眼泛泪光。 虽然说是师傅，但我觉得更像一个家人一样，因为我父母也不在这边，然后我觉得我师傅就像是在又给了我第二一个家一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疫情那会儿，我当时我自己在家不怎么做饭，然后结果那天我一开门就看到有一块地，然后我师傅说给我买了一电饭锅，然后就说疫情那会儿不安全嘛，让我自己在家做饭吃，然后那会儿就特别特别感动。说实话，我刚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要带这么一帮孩子成为他们的一个大家长，我觉得自己坚持不下来。后来我师傅可以说是在扶着我走路，坚定了我当好班主任的这么一个信念。 多年来，陈玉梅还积极参加公益宣讲活动，被聘为东城区优秀共产党员师德报告团宣讲员，多次走进贫困山区送教下乡。是党培养了我，我就应该为党做好工作，这句话总挂在陈玉梅嘴边。 我的点点滴的进步都是党培养的，我就应该为党好好的工作。现在的学生啊，都是11、12岁的孩子，等到2049年的时候，也就是新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他们是40岁左右，正是建设祖国的中流砥柱。在经历了站起来和富起来之后，我们还要让国家变得强起来呀，就是要靠他们来建设。现在的孩子什么样，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的未来的样子。想到这些，作为教师，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油然而生了。所以立德树人真的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脚踏实地的行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之际，我要更加努力的、创造性的做好班主任工作，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献礼100年。 本节目由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记者秦天采制，感谢收听。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